来。将一颗痴心吃掉了，我没法预料这一个后果。明明仍在欢笑，不笑一秒尽碎掉，留下你的容颜在思忆中捉弄我。狼来了，天空的星星退避了，我没法入睡，伤心痛楚，缓缓地泪干了，昨日的爱亦弃掉。如若我可从头，是否可不必再错？错错对对，错错反复经过，就像是现实定必出错。反复的反复的追忆，珍惜的惋惜的可惜的几多错，为何甜梦每朝惊破？怕是我本身太情多，怎么我却妄想天天真真的简简单单的爱过？星星退避了，我没法入睡，我伤心痛楚，缓缓地泪干了，昨日的爱亦起掉。如若我可从头，是否可不必再错？错错对对，错错反复经过，就像是现实定必出错。反复的反复的追忆，珍惜的惋惜的可惜的几多错，为何甜梦每朝惊破？怕是我本身太多，怎么我却妄想天天真真的简简单单的爱过？错对错对反复经过，就像是现实定必出错。反复的追忆，珍惜的惋惜的可惜的几多错，为何甜梦每朝惊破？怕是我本身太情多，怎么我却妄想天真的简单的爱过？ 多谢 ，Thank you。 睇下你反应点， 拜拜， 拜拜。咁我第一只歌其实咧。就是一隻我想大家真的未聽過的，除非真的是死硬派中那些粉絲，現在叫做 fans， 死硬派粉絲， 是就是 die hard fans， 即是 die hard fans， 即是你覺得他們不明白吧？ 不是，我見到你這樣我幫手而已。 OK sorry， 那你又說 sorry sorry sorry， 不好意思。咁我第一隻歌呢其實是一隻兒歌來的，而不是超人的主題曲，或者你哋所謂嘅嗌慣咗叫咩？哦，就係、是、啊，超人迪迦哥哥嗰，唔係嗰個，係啦。其實我哋每個人都唱過兒歌啦。咁呢只先至係一套卡通片，叫做總之一個好驚青嘅細路仔咧，一攞起支佢攞起支麥就好驚，但係佢有支神奇嘅麥，佢一攞起咗之後，佢就即刻變得好有自信，就係呢只歌。